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Baby， Mars Baby 的思念。 每一次我想到你，心就很纠结，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在眼前前前，又消失那么远远远。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对上你看一眼。Baby， 告诉我到底要怎么留你在身边 ？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强烈爱的感觉，想必是因为你留着和我同样。Yeah, 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遗憾今生无缘。我很愿意等着你下辈子再来到我的世界。真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 Mars， 是你近在眼前前前，又消失那么远远远。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追上你看一眼。 Baby， 告诉我到 小时中歌榜和你分享思雨念的歌曲，就是陶喆 Mars Baby。 周深的新专辑当中几首主打歌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周深说这首歌是让大家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叫做思念。我们来听一下他本人是怎么说的吧。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周深。好，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是专辑里面我们放在最尾的位置的一首，叫一缕执念。这应该也算是高晓松老师和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吧。我觉得这首歌让我感叹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因为我对思念的感觉可能就是想一个人和思念，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叫做思念。 就感觉好像看遍世间所有的风景，我觉得特别的有禅意，也特别的美，也希望你能够感受到这一份美吧。 海尽头的人烟漫过了远山，漫过了心田的离别，你住在人海边，一夕就一山，一鬓又之散 是胡夏所演唱的《念》，作为他第五张个人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用《念》这个主题开宗明义。在继续前行的时候，先回顾过往，思念过去的那些执念，思念那些曾经给予温暖笃定影响过自己的人和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同样只有一个词，而且是同音不同调，来自李宇的《年》，过年就有思念，这也正是这首歌曲要表达的主题所在。就像歌词当中那样写道，正当着思念为你剪个幼儿园，岁岁枯荣仿似一眨眼，朝夕荏苒穿梭弹指间，李宇《年》。 风叫阳光人眼，梨花如剪，自北方的雁还要飞回北边，你像车马沉甸甸，远方长街无人烟，村落里一间直到晚，老乡在身前，正当着思念为你建个幼儿园，悄悄贴上西窗，恰逢暮雪满天，叫我手中线绣完天上绣人间，炉火烧水烫烫我 照顾自己，是你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念我自己。是否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才懂生活不能预习，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只想说女人要奉献一切才可以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 这首来自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说到这首歌的想法源自彭佳慧和好友之间的闲谈，他们经常会说我很想念自己在那个时候，于是这首歌的名字不再是简单的一种文学修饰，而变成了有时光的穿梭，过去和未来那种思维空间。没错，可能我们在每个当下都会想念过去某个时间的自己，因为当初的我可能会有更多的可能。这样的想法也非常像是那种如果能够重来一次的句式，这是对过去的一种思念，对现在的改变和对未来的祝愿吧。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会有些许我想念我自己的含义，赵雷的十九岁。如果你也像十九岁的赵雷一样去过美术馆、康明大厦，游过泳，去过已经没有了的江湖酒吧，就会和他一样油然而生出这样一种对于过去自己的思念。 走过初识你的地点，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在这隐忍的夏天，冰淇淋里面谁愿与孤单为伴。我的心情总是失落，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首关于思念的歌曲真的是充满了高甜，来自于吴亦凡和赵丽颖的《想你》。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关于思念的，是非常快乐的打开方式，在之前上榜，这是来自于袁咏琳这首《你想娶我吗》2018年 EP 此刻正好的主打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蒙上眼上了肩，感觉上的天使笑得淘气，橱窗里的你陪着我笑的你都是甜蜜，爱是一本羞涩难懂的日记，自觉甜的鲜难预计，我们牵手走过无数的黎明，剩一个景色没经历，夜雨在凝结很轻快，亲爱的你会想娶我想娶我吗，天落的路不光下，牵手的你想娶我想娶我吗，上的风铃给了蓝天一回开心表情，爱是一本羞涩难懂的日记，在缺天的深渊雨滴，我们牵手走过无数的黎明，剩一个景色没经历，夜雨在凝结很轻快，亲爱的你会想娶我想娶我吗，想娶我想娶我吗， 说到思念主体不过是人事物，而思念的重要元素莫过于时间了。作为一个人最痴情的也许是半生相思，用大半的人生去思念，但是放在历史长河当中，看到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于历史的思索怀念则要有着更长久的时间。这是那英为国家宝藏所演唱的主题曲一眼千年， 青菜翻满一点那么一本时间，我想没手牵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要你有心揽无数江山，一眼千年，想过千年宛如初见，梦见你千万遍，只想祝福你无关，一眼千年，沉默一生难遇千年， 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诗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有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

回头。 这是来自张惠妹的《连名带姓》。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都是出现在榜单上写出了种种思念的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在去年上榜六周榜零最好成绩亚军位置齐秦齐豫合唱的这首《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作为电视剧《左耳》的插曲，编剧及原著作者饶雪漫来填词，用很文学性的表达将故事中的种种情节用非常诗意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故事都离不开分和离，自然就离不开思与念。 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我的人生已经成谜。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是为了让微笑复活。 远，有他的昨天，谢谢再见，可以怀念不留恋。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